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到嚟啦，喂，阿土伯，好耐冇见咯， 系啊，唉，忙完啦， 你去咗边啊？呢排真系， 我有嘢讲啊，大佬， 系咪有嘢讲啊？系唉，真系。 都唔係好識講㗎喇， 係咪點解唔識講 法，去到而家呢個階段都大家 啊大把嘢講喎，我覺得 好啊，你列啦。 咁啊嗱，咁今日呢就其實嗱呢兩個禮拜啊，其實呢兩個禮拜呢嗱，其實嗰、那個即係自從啦，即係上個禮拜呢一個叫做係民陣啊，就其實搞呢個遊行之後呢，咁其實我睇返我數返呢 幾個禮拜呢，其實係勇武派佢哋所主導嘅遊行係少咗好多㗎喎。咁、如果你讲呢，即係其实係如果讲对上一次大型嘅游行就係、是、929。929嗰次就係呢一个全球反极权嘅游行啦，係咪咁嗰次係打到犀利，咁10月1号亦都系。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话數返去差唔多係月底啦 ,25 号啦，而家我數數下其实都系已经有3-4个礼拜。而今个礼拜我哋见到就係好似礼拜六日啦，即係 weekend 呢都系一个喺观塘搞嘅一个叫做自由之学嘅集会咁、样一个海湾里面搞。 咁咪几和平喎、个名喎。 呢两个礼拜其实系和平咗，就算系你话上个礼拜民阵有游行都好啊。咁其实个激烈程度呢都大不如前。咁啊。 我就有两个分析嘅。 吓、 第一就係已经兵疲啦、要拉嘅已经去到2600几好似係咪，近3000人。 近3000㗎啦。 真係勇武嘅。 你礼拜一礼拜一晚又打嚟啦。 我当一半係真勇武啦，有一半係走得慢啦，係咪咁都已经唔见咗千几人。咁亦都发觉即係呢一种嘅抗争嘅方法，其实你係实力嘅对比係差太远㗎嘛。人哋呼机呀。是咪、有合法嘅佢所谓嘅合法啦。 但你唔好以为嗰啲，你唔好以为拉一个少一个，其实有好多人呢就算係孭住呢 都在你㗎嘛。 係啦， 係都在你㗎嘛。 係有呢啲 case 嘅，係知道係。 我据我所知有啲係3-4单㗎喎。 係咪、3-4单咁劲。 即係佢俾差佬问话嘅时候啊係即刻3-4单啊。 哇咁 观塘一单例如啊例如啫。 哇即係 荃灣一单跟住可能7-1有一单即係走嚟即係質詢佢攞口供嘅时候咁样。 喂咁但係佢可以保释㗎嘛呢啲 case。 咁咪唔保释㗎啦。 唔係啊，但係如果係你有咁多啊，即係如果你係有重犯嘅机会嘅话呢，咁你个官即係都係冇咁容易俾你保释㗎嘛，係咪 咁但係未上 court 咪有啲 case, 好、多都未上 court 㗎嘛。 咁係嗱，其实係 越你真係老实讲、 啊、 即係虽然你话而家拉2600几失败呀。 其实越后越着数㗎喎。因为呢好有排排到你喎、 你积压如山嘅 case,、究竟有几多真係有实质证据可以告到呢、 因为有好难告 㗎嘛。我觉得你有100-200已经好犀利㗎喇喎。 係咪 上到去可能有一半係打甩㗎喎。真係好 office 嗰啲，例如話你搞傅國豪嗰啲咁影晒咁嗰啲又冇得搞。 傅國豪嗰單判咗添啦，直情係。 係咪啊， 即係除非你自己認罪啦。 但你絕大部分都係逃亡嗰陣時俾人捉到咁嘅啫嘛。 即係走得慢咯，走得慢啲咯。亦都喂，以前差佬就有曬鏡頭，不當然而家都可以揾啦。但係佢有冇咁嘅人力去即係搜集呢啲嘅毫無疑點嘅證據咧？其實我係覺得係即係絕對有疑問。 咪而家個個蒙曬面走㗎啦，係得我即係少數幾條友。 所以佢點解佢立蒙面化就咁解啫嘛？因為發覺搜證係好困難啊嘛。 哦，你就算你 邊個掟咗汽油彈，邊個掟咗石，咁係差佬定係示威者都冇人知道。 我又唔覺得而家有咩符喎，就算係有蒙面法到，即係其實嗰個效用係好少咯。 冇啦，你基本上你俾個位我哋去公民抗命啫嘛。 你係 老實講，我都唔想戴口罩嘅人嚟㗎，就算我病我都唔需要戴口罩㗎。喂，大佬而家就梗係要戴口罩啦，我要同你抗爭啊嘛，大哥。 大佬啊，好似知風哥，喂，大佬個個人都認得佢個樣啊！你就算戴口罩，你認得 我都 係 啦，大佬。 阿毛哥戴口罩，一定認得 嘅。除非佢剪咗頭髮， 即係等於我嗰次禮拜日係嘛？我見到佢喺呢一個咩高鐵站嗰邊係嘛，企喺度同阿邊個咁，佢有戴口罩啊？你戴口罩做乜啫？佢認得你啊？ 唔係佢，我哋嗰種 佢係姿態， 我哋嗰種戴口罩其實係抗議緊呢個緊急法啊嘛。 我知。 系咪？ 就好滑稽嗰个画面啦。 喂，老实讲，我就觉得，即系如果系平时嘅日子喺我哋嘅抗争里边，我哋系唔应该即系下下戴口罩噶嘛。喂，我有咩唔见得人啫？我怕咩你拉我啫？怕咩你告我啫？喂，但系而家面对咁个极权政府嘅时候，喂，我点可以咁随便俾你拉噶？随便俾你打噶？喂，随便俾你告跟住入罪噶？喂，我咪好蚀咁样？喂，啲人嘅谂法就系咁啊嘛。不過當然講埋第二點啦，我就覺得即係從我一路以嚟呢幾個月嘅理論都有關，有人唔想完啊嘛，即係我一路嘅論點就係呢一樣嘢啦，一路喺度拖落去，或者係透過警報嚟激起個民憤，等大家再 fight back 啊嘛，你咪發覺。当冇人喺背后有部署， 但系我觉得呢种力量系越嚟越细啦。 冇错啦，即系话《金融时报》所讲，话林郑喺3月22号嘛，哇个日期都即系讲埋 22号咩？佢咁讲 咩？系啊，佢话3月22日。嗱，如果我唔知有冇记错日子，总之佢讲埋日子啊之前啊，因为《金融时报》咧，第一呢个系即系世界第一大报，即系唔会乱报嘅。第二咧，以前原来咧，我今次先知咋。佢係最早爆老董落台嘅人嚟。 OK， 即係話，如果喺呢個運動，好似有啲人咁講啊，即係已經係塵埃落定嘅時候咧，無論林鄭月娥，無論佢嘅管治班子，甚至乎而家負責處理即係呢一個嘅示威抗議嘅差佬，全部都有人落鍋嘅喎。 係， 即係呢個係我估計啦，所以你話喂，點解由呢一個10月開始到今日25号？好似慢慢用 die down 好定 settle down 好啦，你当系 settle 啦，即系起码我哋嗰个嘅即系暴力嗰个升级嘅程度咧系有降温嘅迹象咯。咁当然你话美国佬不断咁样去呼吁系有关系啦，即系美国佬啊，即系包括今日嘅彭斯啊，前嗰个阶段例如肥佬礼同埋啊。馬田去見即係美國嗰啲例如 Nancy Pelosi 啊， 叫你非暴力啊嘛。 喂，咁當然啦，即係呢個就係我2-3个礼拜之前講嗰個理論啦。不過有人又喺度趌我就話：喂，人哋外國話你越嚟越 violent 嘅時候，其實佢就係即係提醒你，因為點解咧？佢唔係我哋啊嘛，我哋梗係明白。喂，邊有暴徒啫？只有暴政嘅啫。因為嗰個原因就係你差佬不斷喺度喐我哋啊嘛，所以我哋咪反擊咯咁樣。但好多人係外國就唔明㗎嘛呢樣嘢。咁所以我嘅基本論點就係話喂第一就係我哋已經選邊節漲咗好多。第二就係、是、喂其實外國嗰個呼籲或者我哋睇到即係民主人權法案嗰個曙光嘅情況之下呢其實我哋自己都會收斂少少囉。即係唔會去得即係太過盡因為費事有位俾老共入㗎嘛。 咁、我知道呢個當然係啦。咁但係就嗱，你用即係呢個關於外國勢力啊，關於美國啊嗰、那個 advice 咁其實你見到呢個禮拜喺連登嗰度有好多爭論嘅，即係唔係話淨止係非暴力添啦，即係尤其係關於嗰個叫做係加泰隆尼亞嗰個問題。 係 咁啊，加泰嘅問題咧，就其實你見到就係、是、嗱，你而家好犀利嘅啊，呢個所羅門於啊，咁所羅門於咧，其實呢個就係共和黨香港之友嘅嚟嘅，其實呢個係咁佢差唔多日日咧。 都追我哋啲 post 嘅， 日日都 系啦嘛。咁啊，即系尤其系关于今日礼拜咧嗰个加泰隆尼亚，即系琴日嗰个集会啦。咁个集会有几多人？我唔记得咗，我唔知道啦。我点 三千啊？ 三千都唔少啦，其实系 啊。 即系如果你喺、那个 坐满遮打花园差唔多， 遮打花园咁啊，好犀利喎。 系啊， 不嬲都即系其实系三四千，三千至五千到啦。如果系、嗯，但系如果你话相对于之前，你话连结全球啊嗰、那个即系尤其系即系早两个礼拜之前嗰、那个叫做系美国嗰个集会咧。 13万 啊，嗰、那个好犀利啦，已经系大幅减少咗， 因为有多人喺度睇到 有争议。 余咩话？ 苏拉文余 ， 余怀松， 余怀松 系 嗰个嘅提示啊嘛。但其实我后屘个时候即系谂翻个问题就系、是，喂，香港人要求国际支持你，当加泰隆尼亚即系你唔理佢，唔系话唔理佢咧，而系即系你撇开。佢嗰個終極訴求嘅前提裏面咧，其實佢都係受到警報噶嘛。 哦，係啊。 咁點解即係人哋可以撐我哋嘅示威集會自由？ 啊， 喂，我哋又唔撐人哋咧？ 明白。啊、但呢個呢就其實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話在於阿余懷松嘅諗法嚟講呢，呢、這個佢有自己的道理嘅，而佢嘅道理在於、就 是、費事俾位人入嚟 呀、當然係啦，即係呢啲嘢呢，即係其實當然你呢啲咁嘅聲音呢話俾位人入啊，喺連登仔或者後生仔嚟講啦，學生嚟講呢 唔得嘅， 唔啱聽，好唔啱聽。 大問題班中環西裝有佢哋真係有咁樣嘅考慮先至會回應返阿余懷松嗰個講法嘅嘛。 其實有咩咁新鮮啫、喂，我讲几个月啦、 啊， 我话喂大佬佢入我哋得三个位嘅啫嘛， 系 一勾结外国势力，呢、這个我哋无可避免， 系 我哋都要，唔系我哋玩完 ，OK 啦大佬。 第二样嘢佢入我哋嘅就系港独， 嗯 ，OK 呢个我哋系要避嘅。如果你唔系真心真系搞港独嘅时候啊，即系你唔好口爽爽，荷包立啊，大佬、 啊， 喂第三样嘢就系佢一定入我哋暴力噶嘛，系咪？即系正如有啲人话。唔係有人話直情係事實啦，無論西藏同埋新疆，佢嘅鎮壓都係揾佢個俄底先挑起一個衝突。如果我哋有人 follow 嘅時候，佢就大條道理噶嘛。跟住就同外國解釋：，喂，我本來唔係想咁做噶。啊，佢如果和平示威嘅時候，雖然內地有和平示威都搞笑啦，係咪啊？即係佢就咁樣不斷揾位入我哋啊嘛。 係，唔係你見到而家就係、是、你睇翻華春瑩啊，其實佢已經揾到位入啦、 嗯。 你睇翻呢篇報道嚇、啊，即係其實佢話即係呢個香港嘅示威模式輸出加泰隆尼亞啦。咁即係呢一個華春瑩就話即係話你哋咁樣害人害己啦，係嘛？喂，你撐香港，你班即係你班西人撐香港，即係而家香港嗰種呢種咪思呢種咁嘅示威，咁佢咪即係其實輸出翻去你哋即係西方國家嗰度咯。 喂，咁其實呢樣。香港是值得骄傲的、 啊、 我今天看到一段呢、 嗯、 即是、示威的片段、 嗯、 就在、我 Facebook 上 share 出来的、嗯、就是智利那原来呢智利那些、示威的群众呢真的好像我们这样拿水呢倒那些催泪弹 其实 跟着你知不知道那个写那个人写什么、Thank you Hong Kong 系唔淨止智利噶，其實呢、這個印尼有啦， 周圍都係。 印尼就都係明顯係學香港，即係點樣認識嘅。 印尼慘烈好多，係、啊、人哋即係擋真子彈噶嘛。 係啊係啊，咁而英國就係學香港嗰種即係流水抗爭啦，即係其實嗰 啲、啊、英國、智利、啊、印尼、加泰隆尼亞、 加泰就其實係好多方面都學到足。但係 喂，而家我哋唔係國際金融中心咁簡單， 國際示威中心啦， 我哋變成係國際示威嘅示範中心。 昨晚最正嗰一樣嘢就係、是。喂，即系加泰嗰班人喺同一个时，即系同一个时间，即系同香港集会同一个时间都有唱《愿荣光归于香港》咁。 系咩？ 系噶。 加泰都唱啊？ 有啊，唱噶。 系咪有西班牙版啊？有冇西？ 佢哋有人尝试唱广东话版，亦都有西班牙版。 哇，咁犀利啊！唔系，我知道而家其实咧， 唱到嘅、 网上面有几个 version 咧，系好犀利。即系如果你话讲英文嘅 version 咧，其实系好有 feel 嘅。英文就琴日就有条友喺呢个中环嗰边咧，就系、 是、俾差佬斗。 系啊，就俾差佬斗啦，系嘛，即系捉住 Q 咗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聽返呢即係網上面嘅韓文版呢即係佢寫嘅歌詞係寫得好靚嘅其實係、 嗯、 日文都係唱得好好聽嘅有德文啦係咪咁西班牙文其實應該要有啊其實呢、這個咁重要嘅外語法文版好似未有嘅咁但係就 不過我就維持返嗰個諗法啦大家去睇即係例如好似加泰隆尼亞呢啲咁嘅西藏又好新疆又好 嗯 喂大佬人哋嘅地方嘅人 嗯 我哋只係支持一個好基本嘅權利，就係、是、自決嘅啫。 命运自决咯。 人哋嘅命运究竟点样安排嘅话，喂，我哋去撑下场就系希望即系当权者唔好暴力镇压啫。当然人哋嘅暴力已经同我哋香港都系即系争啲噶啦。我意思系香港仲衰啊，大佬，人哋都系打脚啫，我哋打头啊，大哥。 嗯， 系咪啊？我哋出橡胶子弹、出真枪添啊！而家开始搞到大佬个警部啊！ 唔系早一两个礼拜开始，即系阿哥迪奥拿曼城嗰个教练，佢拍段片出嚟，其实佢都知道加泰统独嗰个问题系比较敏感嘅，咁所以佢提出根本就系两大诉求啫嘛。第一样嘢就系反警部，反警部打反弹啦。第二样嘢就系要求马德里当局同埋加泰隆尼亚当局要平等对话啫嘛。喂，其实呢两个诉求，即系同我哋六大诉求都系好， 另外仲有一样嘢 好接近嘅噃。 因为佢重判咗，即系呢个 九个高官啊嘛， 唔系高官嚟，即系领袖啦， 领袖啦，叫 即系我唔记得个名啦。总之系九个，其实系由即系九年系判到去十年、十三年咁多。 唔系，所以嗱，话时话吓，即系唔好揞住良心讲，华春莹嗰个噏法又唔系错晒嘅。即我意思话佢唔系错晒，就话当你西方国家讲紧人权自由嘅时候，有自己选择嘅权利嘅时候，喂，咁你冇理由咁样唔撑加泰隆尼亚嘅，即所以我嘅反省系在呢一度。喂，如果我哋要求国际支持嘅时候，咁喂，我哋支持翻人哋有咩问题咧？嗱，我唔系讲佢嘅具体嘅诉求咁简单啊，即唔系净系嗰样嘢，而系在于佢嗰个示威嘅权利、表达意见嘅权利啊。或者因为要求独立，所以系判咗九年个权利，系咪？喂，佢都系搞个公投啫，有咩咁大件事啊，大佬？即系消防员出嚟顶下个差佬，即系唔肯执行命令，要你即系西班牙揾即系中央嘅军队又好，警察又好，派驻去加泰隆尼亚去镇压咁。喂，咁喂，确实又系，亦都系唔系错得晒。喂，当我哋同一个标准嘅时候去孖老共嘅时候，咁你应该孖埋即系西方国家，以呢个西班牙为代表嘅世界。 嗱，首先啦，即系你睇翻嗱 ，BBC 都有报道嘅，睇翻呢个即系佢 BBC 其实佢都有 highlight 翻，即系其实呢一个阿华春莹讲法啦。咁系啦，咁即系 双标指责， 双标指责即系 double standard 啦，就系话咁其实佢而家就话啦，喂，你即系话你啲西人啊，西方嘅政治人啊，或者英国人啦，英国人都咁嘅讲法嘅，就系话喂，点解发生喺香港就系话系争取民主自由，而发生喺西方就系暴力骚乱咧？咁样样，咁当然嗱，呢个我觉得好容易答嘅，因为讲真个诉求真系唔同啊嘛。 咪第二，同埋人哋嘅底子好咪屌 系啊。 喂，即系西班牙嘅底子点都好过你老共啦，系嘛？喂，大佬，你老共喺西藏、喺新疆嗰啲少数民族嘅地方做过啲乜嘢啊，大哥？系咪百几二百个即系西藏嗰啲僧人走去自杀啊、自焚啊咁样？喂，大佬，你眼尾都唔睄啊？喂，你系香港，因为我哋拥有独特嘅优势，所以你先害我哋唔和啫嘛。 嗱，我觉得诉求嘅主体唔同啦，系嘛？西班牙始终系一个欧洲嘅国家，咁欧洲其实亦都系一个自由世界一部分啦，系咪？但系其实佢应该都要处理一个问题，就系话，喂，大佬， 加民族自处咯， 咪九成嘅人系支持独立，咪呢个问题你都唔能够唔正视嘅，即系如果 唔系，所以西方国家喺呢个问题上系尴尬， 吓佢哋应该都要处理嘅，即系其实呢个就系正正你西班牙其实系一意孤行，唔理呢班咁样嘅，即系呢个族群啦，系嘛？咁呢个我觉得都系唔健康 嘅。不过咁，即系西班牙咧就不能够代表西方世界，不过欧盟咧就即系协于即系西班牙。喺歐盟嘅影響力咧，就唔敢 at 得太大聲啫。 但係如果你話以西方人嘅角度點樣睇香港啦，同埋即係你話啊嗱，或者咁講啦，喂，點解美國佬會撐香港？ 因為 context 咯， 而唔撐呢一個加泰隆尼亞啦。即係呢個要睇翻阿 George Holley。你我唔知有冇睇阿 George Holley 琴日，即係其實佢喺呢個Senator 佢嗰啲演講啦，佢係講得非常之好。呢、這個 George Holley 佢真係好靚仔喎，呢條友係。咁佢係好似唔知早排嚟過香港嘅，早兩個禮拜嚟過香港嘅。 咁立法會前面拍段片嗰個咯。 係啊，立法會拍 前。哇 ，Ted Cruz 都係嚟過香港。 係啦，咁除此之外，其實佢亦都係啦。嗱，阿 George Holley 幾靚仔啊，大家睇下啦嚇。啊，你們睇下即係。remind 一下大家先吓，咁呢一个叫做 Hong Kong Free Pass 咧，其实都揾咗佢嘅，其实系就系呢段片吓，其实佢就系咪好靓仔啊吓，咁其实佢咧 吓，咁佢其实佢如果喺 senator 嚟讲咧，佢系最后生嘅。 嗯，卅零咁啊，好似系嘛？ 好后生，我唔知系咪卅零啦，但系总之系好后生啦。咁佢嗰阵时喺立法会面前， 40头咯。 其实佢就讲，即系嗱，以前就有呢个柏林啦，而家香港咧就其实系即系同当其时，即系几十年前。 唔系，其实好简单嘅啫。对西方国家嚟讲，香港呢一个嘅议题，就系对抗独裁政权嘅一个最好嘅标志性嘅地方。即系你唔使，即系老共唯一就系攞。加泰隆尼亚嚟做类比，但系都系比喻不伦嘅大佬，系咪？即系人哋系一个乜嘢嘅民主嘅社会嘅情况之下，人哋用乜嘢嘅处理国内嘅政策嘅问题嘅方法系完全同你作为一个独裁国家嘅代表咧系完全唔同。而家个问题边度咧？即系我两个礼拜之前讲 NBA 嘅问题啊嘛。而家人哋系输出民主，大佬你系输出独裁 嗱。 喂，呢样嘢先至系令到即系范仲争啊嘛， 或者咁讲啦， 输出丢假先系个问题。 喂，大佬，人哋嘅领队噏乜嘢，你都利用你自己嘅经济力量去玩人哋、制裁人哋、去影响人哋嘅言论自由。喂，对于西方世界嚟讲，喂呢样嘢系匪夷所思嘅嘢嚟。 不如我哋睇下 George Holly 琴日讲咗啲乜嘢，睇下究竟佢一段说话适唔适用于喺加泰隆尼亚先啦、啊、 好。 Quiet, Shane. We must remember that there is a city half a world away that is struggling to survive. A city that is fighting for human rights and human liberty. A city that is a solitary pinpoint of light on a continent of authoritarianism. A city called Hong Kong. And the need there is urgent. And the hour there is late.And it is time for America to act. And I know this because I've been there. I've been there myself. I have seen it, Mr. President. I have been to Hong Kong. I have been to the streets of Hong Kong. I have seen the protesters marching in support of and defense of their basic human rights. I have seen them demonstrating for their basic human liberties. I have seen them confronting the police with their tactics of brutality and oppression. And it makes me think, Mr. President, that sometimes...In the course of history, the fate of one city defines the challenge of an entire generation. 50 years ago, that city was Berlin. Today, that city is Hong Kong. Hello. 咁佢当佢即系讲到呢一个最后尾啦，即系同呢一个。柏林啊，即系咁样去比较嘅时候， 喂，好感人喎、啊！佢呢段 系听到系毛管动嘅，真系 用字都好精准喎、 啊。吓、啊，即系 sometimes 佢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 即系其实喺一个历史嘅过程中， 历史嘅洪流 啊，系啦，即系有一代嘅人，有 entire generation， 佢哋系可以 define 晒成个人即系 generation， 即系其实而家，即系嗱，你睇翻头先佢讲啲说话，嗰段说话适唔适用于喺呢个加泰隆尼亚先？但系点解要撑加泰隆尼亚呢？其实我觉得即系大家都有个 common factor， 第一就系其实系一个互助之谊啦，即系或者互助之谊啦。喺我哋香港需要一啲国际支援嘅时候，加泰隆尼亚嘅人撑我哋。 你唔知你呢个论点咧，其实咧香港嗰啲左交咧私下曾经噏过。不过虽然我有反驳到，佢就话咧香港人咧面对一啲国际嘅喺政治上嘅不公啊，或者系人道啊、人权嘅问题嘅时候咧，其实香港人好少出声。即系我除咗左交之外， 啊咁啊系啊， 即系当香港有事嘅时候咧，系猛咁要求咧系外国撑场， 其实好大香港主义噶，其实 所以我喺加泰隆尼亚呢个问题上面，我嘅反思系呢样嘅。开头我都即系相信余崇怀嗰个讲法嘅，就 系怀松， 余怀松嗰个讲法嘅，喂。系咪即系我哋拿一拿即系费事俾人扣帽子？咁但系我谂深一层。喂，我哋几时有喺呢个运动过去嗰三四个月里面正式提出过香港独立呢？我哋使乜？ 冇。 我哋使乜喺冇咁嘅问题嘅情况之下中咗老共嘅指控呢？ 系 咪？喂，其实老实讲，而家世界嘅所有嘅抗争，其实都系要国际化噶啦。 系。 你攞唔到国际嘅支援，根本系冇人撑我哋场噶啦。包括我哋应该需要去撑人哋，所以 三千几人确实系唔少喎、 啊。啊， 喂，起码大家都喂，我唔怕你老共喺度扣我帽子噶。我几时话要香港独立？即系我要翻个真正嘅一国两制，我真正嘅高度自治啊，大哥。嗯、你捻咗我哋廿几年，大哥，系咪？喂，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唔需要show佢。啲华春莹唯有华春莹喺度噏，系咪？ 嗯。 即系对西方世界嚟讲，佢一件事还一件事啊，系咪？人哋喺咩嘅 context 里边去处理人哋嘅独立嘅问题，同、嗯、我哋香港，我哋从来喺呢个反送中运动里边、嗯，有冇嗌过一句口号系要求香港独立咧？除咗你扣我帽子嘅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之外， 我见到有个别啦，个别系嗱，你唔好排除，真系有个别嘅本土派，佢哋真系譬如好似游行嘅时候，将加泰隆尼亚旗帜同埋呢一个香港独立嘅旗帜咧摆在一起嘅，呢个系有嘅。咁但系其实呢个个别人啦，我觉得亦都咁讲，即系你唔可以忽视佢哋有咁嘅人，但系即系喺一个叫做系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嘅一个运动上面，你都唔能够即系其实系压咗人哋嘅声音 啊， 系咪先？ 香港嘅群众运动，你估仲系七十年代司徒华搞嘅 金禧事件啦，唔系一个 大佬你入 场 嘅时候， 系啊， 当年啦，入场嘅时候啊，一啲教师走去反对金禧事件啊，长毛当年喺门口派传单啊嘛，系咪啊？派翻佢托派嗰啲传单嘛，佢哋教协整个垃圾桶喺门口噶。你抌咗入去，你先可以繼續入場啊！大哥，你估係當年係咁啊？喂，今時今日唔可以咁做噶啦，大哥，我 阿叔都死咗啦，你 冇 錯 啦，係咪啊？喂，大佬，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喂，大家有參加運動嘅權利，正如我哋去嘅時候，喂，你嗌咩訴求，我點可以代表曬全世界？除咗我哋有啲 HCF 嘅嘢之外，最大公因素，喂，其他嘢就即係各自嗌噶啦，係咪？喂，而就算各自嗌都好，都唔係好过火啫，系嘛？ 冇过火， 零三到而家一直都系咁样，讲紧都就嚟廿年嘅事。如果大家都仲好 care， 喂一啲比较出位嘅言论嘅话，咁其实香港个公民素质好有问题嘅噃呢样嘢。 喂，零三年嗰时候嘅话咧，要求董建华落台唔啱啦。 我觉得就系作为香港人啦，我真系好多谢阿 George Howe， 即系 Howley 佢头先讲咗番说话，即系我都希望即系其实各位朋友咧多啲，即系如果喺网上面啦，喺 Twitter 又好啦，去 share 佢呢段片。我觉得呢段片其实系好 touching， 好感人，亦都系即系触动人心。其实佢对香港嘅熟悉，佢虽然佢嚟咗短短两三日，但系佢对香港嘅情况系非常之了解，包括港铁啊、蒙面法啊，即系嗰啲人点样去抗争，佢走去旺角嗰边嗰个即系示威场嗰个前线嗰边，佢睇过晒呢啲嘢，佢系了如指掌。 喂，其实佢哋话时话，虽然你话美国人。有多时喺世界各地，即系所谓支援呢啲嘅抗争都系有 agenda 嘅。但系今次你睇得到，喂，对于呢个阿George兄嚟讲，对佢选民有咩数咧？喂，除咗话我哋即系对抗中共之外， 系 话俾自己嘅选民听，当然共和党系相对民主党喺呢个问题上边系比较强硬啲啦咁样。喂，其实我冇乜傻会啫噃。 而点解佢琴日即系佢？ 喂，而跟住你好似睇 NBA 个例子。喂，老共系会用经济嚟惩罚你班友噶噃，系咪？你唔惊啊？ 其实佢对香港 好多人都脚软啦。 而且佢作为一个喂，即系喺地球另一边嘅美国，系嘛？佢一开始讲嘅就系话，喂，相对于我哋而家喺一个咁安静、咁舒服嘅一个空间里边去聚集嘅时候，香港而家嘅情况系水深火热。你头先讲睇佢头先嗰几句，其实系非常之有节有理。佢排比句嘅讲句式嘅讲啊，喂，香港唔系即系而家香港咧，就其实系嘅时间已经系好短啦，我哋已经太迟啦。而家亦都系我哋嘅时间咧，系去做嘢啦。其实系，系哇，佢嗰个部署，而且你唔觉得佢喺度睇稿嘅、哦？佢即係其實佢係有有即係有 eye contact 㗎喎、哦、係。所以我覺得佢嘩即係呢個 George Howley 真係其實抵佢有前途 背咗 呢個 好耐㗎啦嗰啲。 但佢嗰段講好長㗎。 佢另外嗰樣嘢佢點解要即係走出嚟係說服緊美國選民，佢係回應緊當年金乃迪嗰個我係柏林人嘅嗰個演說嘛。 係啊，佢係咁講啦，係啊。 即系呢样嘢，咪就系话翻俾你听。喂，其实从政嘅人个基本要求乜嘢嘢咯？唔该你背熟你自己讲嗰样嘢先啦。 林郑嗰啲作为特首， 唔系应该咁。 大佬 ，to be fair， 即系如果佢真系嚟过香港，系真系有参与过呢场运动，系有深刻嘅体验嘅话咧，咁样随口噏到咧，都系 唔容易 嘅。你就唔好话佢即系叫背啦，呢啲就 系。 你休息一阵好唔好？喂， 好 哥， 好啊，好啊。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